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正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取得成就的平壤金正书纺织厂、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平壤326电线厂、南兴金年化工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和干部发起了贺词。贺词传达仪式14号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有朴丰柱同志、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职工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贺词表示高度评价平壤金正书纺织厂、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平壤326电线厂、南兴金年化工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和干部大力展开忠诚的200天战斗，坚决保卫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火热的爱国忠诚和劳动功勋。会上继一些人发言之后通过了决心书。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按照主体耕作法的要求掀起科学耕作热潮、大祥忠诚的200天战斗胜利炮声的安边郡全三合作农场的农业劳动者和干部发起了贺词。贺词传达仪式13号在当地举行。